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随分边陲，囚车千里开来，曾经的日军将领陡然变为了阶下之囚。 安给阿路，我们不是战犯，不是，你们这样羞辱我们是大大的失礼，失礼。 友邦来宾满载诚意而来，只愿看到中日两国重建友好的交往。 日本曾对中国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过，这一点是我们应该反思过的。 捍卫正义的审判，发人深省的回眸。欢迎收听著名作家张金创作的长篇小说《日本战犯改造》。 北陵，毗陵柳条虎。1931年9·18，日本侵略军向中国军队北大营发出第一排罪恶炮火的那个地方，中国人民的苦难从这里开始，也要从这里结束。25年后的今天，两批公诉在押抚顺的36名日本侵华战争罪犯，被临时羁押在审判庭后院的处所，从这里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下，检察官、书记员、证人、辩护律师、翻译人员和旁听代表各就各位。起立！一声令下，人们都站立了起来。特别军事法庭的审判长、审判员就坐于正中阶梯型审判台上。顿时，法庭里肃静下来，庄重，犹如笼罩着厚厚的冰层，下面涌动着炽烈与激愤，也充满着森严、焦虑与恐惧。没有任何人提示，人们戛然悄无声息，静得连细微的呼吸声都能听到。无需告知，所有的人都只能眼看、耳听，而不能嘴说，好像连大口喘气都会影响法庭的庄严似的。寂静中，人们预感到烈日好像停在当头，遍地如焚的大地散发着阵阵焦糊的气息。唯有一棚阴影落在法庭里，人们却似浴在愈沸的热浪之中。虽有大块大块的天然冰做土空调器帮助降温，也无济于事。真是赠蒸汗雨忧似猪，清夜冷气闻思无。旁听席上的人们肃然起敬，更不待说，他们之中即使有人多次旁听过法庭审判，或者本身就是法官代表，可谁也没有经历过国际性的审判。他们之中大多是日伪时期的过来人，都曾被蹂躏于日本铁蹄下。人们屏着呼吸，亲闻目睹鬼子的可悲下场，好像第一次在洋人面前抒发着无以言表的中华民族之豪情。虽说旁听就是旁听，只能听说不能口说，甚至连咬耳朵的可能性都很少，可他们心里无人不在感受着，敌人难受之时正是人民大众开心之日。静，静，静，于无声处听惊雷，洪亮的如同铜钟一般的声音终于从审判台上发了出来，在法庭里传递着绕梁的回音。审判长向被告人宣布，你们在庭审过程中可以向证人发问，除辩护人为你们辩护外，你们还可以自己辩护，你们还有最后陈述的权利。是。被告人还像当年回答他们的上官那样整齐，但却是胆怯无力地答应着。接着审判长告诉全体被通知到庭作证的证人， 本特别军事法庭通知你们来作证，你们要知道什么说什么，如果说假话要负刑事责任，你们听明白了没有？全体证人回答听明白了，并当庭在保证书上签名拒绝。接着审判长又告诉全体翻译人员，你们在庭审过程中必须如实翻译，如果故意做错误翻译要负刑事责任。全体翻译员表明听明白了，并一一签字承诺。6月19日，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宣判第一案，判处铃木七九等八人以13年至20年有期徒刑。6月19日，特别军事法庭在太原宣判第二案，判处永富顺太郎有期徒刑20年。6月20日，特别军事法庭在太原宣判第三案，判处成野弘等八人以8年至18年有期徒刑。7月20日，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宣判第四案，判处五部六藏、古海中之等28人以12年至20年有期徒刑。两地审判各判两案，均为终审判决。战犯数点称赞，没有判决死刑和无期徒刑是一个恩典。刑期自1945年战败被擒关押之日起算，一日抵一日，又是一个恩典。服刑期间表现好的可以提前释放，更是一个恩典。日军第170师团师团中将铃木启久，1941年12月至1944年10月，指挥所属部队在河北省义东地区和河南省玄县等地扫荡讨伐，制造了6起惨案。1942年10月28日早晨，又向所属第一连队和骑兵队下达彻底肃正、摊家带庄的命令，集体屠杀了1280多名和平居民，烧毁民房1000多间。当年从埋人坑里逃生的幸存者周树恩，在法庭上袒露遍体伤痕作证，说他家12口人被日军杀害了6口，村中血流成河，粮食、牲畜被洗劫一空，这完全是事实，我诚恳地谢罪。铃木聆听这位44岁农民的陈述，深深地低头弓腰，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连声喊着饶命饶命。全体受审战犯个个谢罪，无一赖罪，国际审判史前无例。这是对昨日侵略者的正义审判，也是对今日战争狂人的严正警告。在沈阳首次审判，审判长袁光将军提请国家公诉人、最高人民检察院首席检察员、军法少校王之平宣读起诉书。扩音器同期声播送起诉书的日语译文。第二次审判，也就是第四案审判，国家公诉人是李辅山，时任最高人民检察院首席检察员，曹振辉，时任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检察员，胡春雨，时任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检察员，李放，前任河北省公安厅处长，郭春来，时任最高人民检察院东北检察分署检察员，毛志奇，时任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处长，高正全，时任大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孟武楼，时任武汉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李英，时任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检察员，任志武，时任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检察员。出庭作证的中国公民有15人，还有伪满洲国战犯皇帝溥仪和大臣王贤伟、古次亨、金世明、严传福、卢元善、阮振泽、高富俊、于静涛、于静远、屈炳善、王子恒12人。同时出庭作证的日本战犯有铃木一夫、长岛玉次郎、林竹次、大美贺好一、西村哲夫、 浅渊秀宪、森三五、石屋古米太郎、长谷川镇太郎九人，19名律师为被告人辩护。审判长贾潜提请国家公诉人、最高人民检察院首席检察员李辅山和检察员曹振辉、李放、高正权，由他们四人接力宣读万言起诉书，如同三次庭审一样。起诉书像是一部编年史，记录着日本侵略者从疯狂到灭亡的过程。它事实充分，词言义正，字字表达着中国人民的心声，传递着历史的呼声，敲击着法西斯丧钟的哀声。接下来是法庭调查，接下来是法庭辩论，接下来是最后陈述，接下来是宣告判决。辩护人李长泰律师向法庭提出申请：审判长，我受几位律师委托，在法庭宣告判决之前提出一项申请。本案被告人宇津木梦雄、田井久二郎、木村光明、沟口家夫、志村行雄五人因身体有病，请审判长在认为可以的时候让他们坐下聆听宣读判决。审判长告诉执庭员，可以准备几个椅子，当被告人宇津木梦雄等体力不能支持的时候可以坐下聆听。28名受审人中的五部六脏因为长期卧病不能到庭。根据法庭裁定，审判员杨显之与书记员军法中尉娄玉前往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临床居审。公审人军法上校曹振辉和辩护律师关梦觉、赵静之随同前往。1956年7月2日，法庭调查。审判长发令，被告人古海中之到前面来。审判长宣告，传证人爱新觉罗溥仪、古次亨、王贤伟、卢元善、阮振泽、金明世、严传福、于敬远、于敬涛九人到庭。日本国、满洲国狼狈为奸，918起步践踏中华，残暴狂虐，一同走过从前。日本战犯、满洲国战犯，一主一仆，815覆灭流落异乡，同途同归，再生步向未来。审判长袁光找溥仪谈话，要他出庭作证，这是审判的需要，也是促进改造的需要。这个中国第219位皇帝，也是中国的末代皇帝，民国时期的闲居皇帝，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二战中期被俘虏到西伯利亚的卖国贼皇帝，抚顺战犯管理所第981号战犯溥仪，这时候正处在被认为是他学习改造的第二阶段上。第一阶段是1950年8月1日从苏联引渡回国之初，他充满着死的恐惧，想尽一切办法以逃一死。第二阶段便是从1951年写自传推罪后转变至今，开始彻底认罪。他以在法庭作证的行动向日本战犯证明自己将进入第三阶段，从而启发劝勉他的这些日本狱友们希望在前争取新生。有了悔改之后，重新认识了过去，也才看清了未来，由此进入了新争取的新阶段。溥仪后来在《我的改造》体会发言中写道，这是在相信了国家的宽大改造政策，承认了客观是非真理，有了善恶标准，特别是初步认识了历史发展的来龙去脉之后，才进入到这个阶段的。溥仪回忆，1946年8月10日，从苏联伯力到日本东京，四次出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作证的情形，还记得返程途中对苏联上校说的话：“我想不通，为什么发动战争的日本皇帝不是战犯，我倒成了个战犯？他还是个真皇帝，我不过是个假皇帝，我还得引渡去上中国法庭啊！”今天回忆起那一次作证来，我感到很遗憾。由于那时我害怕将来会受到祖国的惩罚，心中顾虑重重， 虽然说出了日本侵略者的一部分罪恶事实，但是为了给自己开脱，我在掩饰自己罪行的时候，也掩盖了一部分与自己的罪行有关的历史真相，以至于没有将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予以充分的、彻底的揭露。管教人员这样解读溥仪：如果说十年前1946年8月16日在东京时，他是以伪皇康德来作证的话，怕死回避，公然撒谎，那么十年后1956年7月2日在沈阳时，则是以认罪的溥仪来作证的，实事求是，言之凿凿，句句有说服力。今天我站在我们祖国庄严的法庭上，在我们祖国人民面前，对日本帝国主义分子、战犯、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长五部六藏，以及他的辅助者古海忠之，奉行日本帝国的侵略政策，操控伪满洲国走狗政权，奴役中国东北人民的罪行作证。这个点头皇帝傀儡皇帝说，在伪满各部的日本人次长、各省的日本人次长、各县的日本人副县长，都是五部六藏直接指挥的，而为各部的日本人次长、省次长、副县长都是掌实权的，这就形成了五部六藏对伪满的由中央到地方的整个操纵支配网。伪满洲国交通部大臣古次亨对五部六藏主持火宅会，操纵伪满国务院会议和参议府会议，制定通过各种政策法令，和伪满洲国国务院日本人次长古海忠之参与策划制定并推行各种政策法令的罪行作证。满洲国总务厅次长王贤伟对五部六藏主持火宅会，古海忠之参与策划制定各种镇压、屠杀、奴役、掠夺政策法令的罪行作证。满洲国外交部大臣阮振泽对五部六藏支持，古海忠之参与决定掠夺中国东北物资的政策法令和重要措施的罪行作证。满洲国兴农部大臣黄富俊对五部六藏主持古海忠之参与决定掠夺中国人民粮食的政策法令和重要措施，以及实施开拓政策的罪行作证。满洲国滨江省长王子恒对五部六藏召开省长会议推行粮谷掠夺政策法令的罪行作证。满洲国经济部大臣于敬远对五部六藏主持古海忠之参与决定和领导推行劳务奴役政策法令的罪行作证。满洲国司法部大臣严传福对五部六藏主持古海忠之参与决定镇压中国人民的政策法令和主要措施的罪行作证。满洲国后生部大臣金明世对五部六藏主持古海忠之参与决定和领导推行鸦片毒化政策的罪行作证。古海忠之四次垂头，两次流泪，供认伪满皇帝溥仪和大臣省长出庭作证的证词是事实，全部属实，完全是真实。他说，对自己的残暴行为起初曾企图隐瞒，但在中国人民人道主义态度的感召下，启发我进行了反省，才认识到自己对中国人民所犯的严重罪行，并且我认识到自己当然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要求迅速对我进行审判，处以死刑，对我只判处徒刑18年，这实在是想都想不到的宽大政策。古海在法庭上最后陈述说，我真不知道我应该向受害的中国人民说什么好，我只有由衷地表示感激和致谢。1956年7月9日法庭调查，审判长发令被告人袁弘志到前面来。袁弘志日本冈山县人，曾任伪满洲国铁道警护总队锦州铁道警护队长、总监部人事科长、警备科长、锦州铁道警护本队本队长兼西南地区防卫委员会委员、锦州铁道警护旅长、吉林铁道警护旅长、铁道警护军参谋长、 伪满洲国陆军少将，1945年9月27日被捕。辩护人席瑞安，报告审判长。被告人袁宏志左耳聋，请允许他戴上助听器。审判长同意法庭工作人员给袁宏志戴助听器。审判员发问：中国检察机关在侦讯过程中所提出的证据、证人的证词、控诉人的控诉书，你都看过吗？袁宏志回答：是的，我前后三次详细看过各种证词、证明书和控诉书以及档案等材料，这完全是真实的。审判员：你在上面签字了吗？是的，给我看过的材料我全部都签了字。袁宏志，你看了之后认为哪些方面有问题？刚才我所看的，除刚才报告的以外，全都签了字。我看见卷中所指出的我也看过了，没有别的意见。没有签字的你也都看过了吗？请允许我再看一次。这个控诉书是经中国检察机关派人到当地调查后所收集的。被告人对这份控诉书有什么话说？ 这个控诉是事实。对这个罪行，我作为西南防卫委员会委员，应负全部责任，并作为锦州铁道警护本队长，对这次逮捕，我负责参与、策划、指挥命令的责任。 你看过的卷中的材料有什么问题？可以讲一讲。 对这个档，我没有意见，但是其中有我过去错误的供述过的关于参加西南地区防卫委员会会议的问题。过去的供述是1943年9月和1944年6月10日参加过三次的，是我的想象，这是扩大事实的供述。前年的12月和本年的4月12日，我两次加以更正。实际情况是1944年1月及9月参加过两次防卫委员会会议，其余的没有意见。 袁宏志，关于事实调查部分你还有什么说的？ 对我的犯罪事实的调查是依照实事求是的方针来进行的。我通过这一次的审理，更深刻地感到自己罪行的重大和自己的责任。沈阳、太原两地审判，每次都有日军铁蹄所致的20多个省的代表、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各人民团体、红十字会的代表、解放军代表以及各族各阶级的代表参加旁听。沈阳审判庭旁听席上每天轮回坐着的代表有1439人。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日本战犯改造》，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